妙法莲花经化成御品第七。佛告诸比丘，乃往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以时有佛名大通智胜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名行足，善世世间解，无上士调御丈夫，天人师佛世尊，其国名好成，劫名大相。诸比丘，彼佛灭度以来甚大久远，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种，假使有人磨以为墨，过于东方千国土，乃下一点，大如微尘，又过千国土，复下一点，如是辗转尽地种墨，于汝等以云何？是诸国土若算师，若算师弟子能得边际，知其数否？佛也，世尊，诸比丘，是人所经国土，若点不点，尽没为尘，一尘一劫，彼佛灭度以来，复过是数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祇劫，我以如来之见力故，观彼久远，犹若今日。以时世尊欲从宣此义而说偈言：我念过去世无量无边劫，有佛两足尊，名大通智胜，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，尽此诸地种，皆悉以为墨，过于千国土，乃下一尘点，如是辗转点，尽此诸尘墨，如是诸国土，点与不点等，复尽没为尘，一尘为一劫，此诸微尘数，其劫复过是，彼佛灭度来，如是无量劫，如来无碍智，知彼佛灭度及声闻菩萨，如见今灭度，诸比丘当知，佛智正微妙，无漏无所碍，通达无量劫。佛告诸比丘：大通智胜佛，受五百四十万亿罗由他劫，其佛本座道场，破魔君已，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而诸佛法不现在前，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，结家夫座，身心不动，而诸佛法又不在前，以时都利诸天，先为彼佛于菩提树下夫狮子座，高一游巡，佛于此座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识坐此座时，诸梵天王与众天花面白犹巡，香风时来吹去毁花，更与身者如是不绝，满十小劫供养于佛，乃至灭度常与此花。四王诸天为供养佛，常击天鼓，其余诸天作天伎乐，满十小劫，至于灭度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大通智胜佛过十小劫，诸佛之法乃现在前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其佛未出家时，有十六子，其第一者名曰智积，诸子各有种种真义唤号之具，闻父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皆舍所真，往诣佛所，诸母体泣而随诵之。其祖转轮圣王与一百大臣 及如百千万亿人民，皆共围绕，随之到场，咸欲亲近大通智胜如来，供养、恭敬、尊重、赞叹，到以头面礼足，绕佛不已，一心合掌，瞻仰世尊，以偈颂曰：大威德世尊，为度众生故，于无量亿劫，以乃得成佛，诸愿已具足，善哉吉无上，世尊甚稀有，一座十小劫，身体及手足，直言安不动，其心常淡薄，未曾有散乱，究竟永寂灭，安住无漏法，今者见世尊，安忍成佛道，我等得善利，清庆大欢喜，众生常苦恼，盲冥无道师，不识苦尽道，不知求解脱，长夜增恶趣，减损诸天众，从冥入于冥，永不闻佛名，今佛得最上，安忍无漏道，我等及天人唯得最大利，是故咸启首，归命无上尊。以时十六王子偈赞佛已，劝请世尊转于法轮，咸作是言：世尊说法，多所安忍，怜悯饶益诸天人民，从说偈言：世雄无等伦，百福自庄严，得无上智慧，愿为世间说，度脱于我等及诸众生类，为分别显示，令得是智慧。若我等得佛，众生亦复言：世尊知众生心心之所念，亦知所行道，又知智慧力，欲拗及修福，宿命所行业，世尊悉之矣，当转无上论。佛告诸比丘：大通智胜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十方各五百万亿诸佛世界，六种震动，其各中间幽冥之处，日月威光所不能照，而皆大明，其中众生各得相见，咸作是言：此中云何忽生众生，又其各界诸天宫殿，乃至梵宫，六种震动，大光普照，遍满世界，胜诸天光，以时东方五百万亿诸国土中，梵天宫殿光明照耀，倍于常明，诸梵天王各作是念：今者宫殿光明，色所未有，以何因缘而现此相？是时诸梵天王即各相议，共以此事。时彼众中有一大梵天王，明究一切，为诸梵众而说偈言：我等诸宫殿光明色未有，此是何因缘而各共求之？为大德天生，为佛出世间，而此大光明遍照于十方。以时五百万亿国土诸梵天王与宫殿区各以衣戒成诸天花，共议西方，推寻事相，见大通智胜如来处于道场菩提树下，坐狮子座，诸天龙王、乾达婆、紧那罗、摩诃罗伽、人非人等恭敬围绕，及见十六王子，请佛转法轮，即是诸梵天王头面礼佛，绕百千匝， 即以天花而散佛相，其所散花如虽微山，并以供养佛菩提树，其菩提树高十由旬，花供养以国以宫殿奉上彼佛，而作是言：为见哀悯，饶益我等所献宫殿，愿谁纳受？是诸梵天王即于佛前一心同声，以偈颂曰：世尊甚稀有，难可得直喻，具无量功德，能救护一切天人之大师，哀悯于世间十方诸众生，普皆蒙饶益。我等所从来五百万亿国，舍心禅定乐，为供养佛故，我等先世福宫殿甚严色，今以奉世尊为愿哀纳受。以时诸梵天王偈赞佛已，各作是言：唯愿世尊转于法轮，度脱众生，开涅槃道。是诸梵天王一心同声而说偈言：西鸿两足尊，唯愿演说法，以大慈悲力度苦恼众生。以时大通智胜如来默然许之，由诸比丘东南方五百万亿国土，诸大梵王各自见宫殿光明照耀，色所未有，欢喜踊跃，生希有心，即各相偈，共以此事。是彼众中有一大梵天王，名曰大悲，为诸梵众而说偈言：是是何因缘而现如此相？我等诸宫殿光明色未有，为大德天生，为佛出世间，未曾见此相，当共一心求，过千万亿土，寻光共推之，多是佛出世，度脱苦众生。以时五百万亿诸梵天王与宫殿区，各以衣戒盛诸天花，共偈西北方，推寻事相，见大通智胜如来处于道场菩提树下，坐狮子座，诸天龙王、乾达婆、紧那罗、摩喉罗伽、人非人等恭敬围绕，及见十六王子，请佛转法轮。是诸梵天王头面礼佛，绕百千集，即以天花而散佛相，所散之花如虽微山，并以供养佛菩提树，花供养以各以宫殿奉上彼佛，而作是言：为见哀悯，饶益我等所献宫殿，愿谁纳受？以时诸梵天王即于佛前一心同声，以偈颂曰：圣主天中王，嘉陵频伽声，哀悯众生者，我等今敬礼。世尊甚稀有，久远乃一现，一百八十劫空过无有佛，三恶道充满，诸天众减少。今佛出于世，为众生作眼，世间所归摧，救护于一切，为众生之父，哀悯饶益者，我等宿福庆，今得直世尊。以时诸梵天王偈赞佛已，各作是言：唯愿世尊哀悯一切，转于法轮，度脱众生。是诸梵天王一心同声而说偈言：大圣转法轮，显示诸法相，度苦恼众生，令得大欢喜。众生闻此法，得道若生天。 诸恶道减少，忍善者增益。以时大通智胜如来默然许之，又诸比丘南方五百万亿国土，诸大梵王各自见宫殿光明照耀，色所未有，欢喜踊跃，生希有心，即觉相畏，共以此事以何因缘，我等宫殿有此光耀。是彼众中有一大梵天王，名曰妙法，为诸梵众而说偈言：我等诸宫殿光明甚威耀，此非无因缘，是相而求之，过于百千劫未曾见是相，为大德天生，为佛出世间。以时五百万亿诸梵天王与宫殿区各以衣戒盛诸天花，共畏北方推寻是相，见大通智胜如来处于道场菩提树下，坐狮子座，诸天龙王乾达婆紧那罗摩喉罗伽人非人等恭敬围绕，及见十六王子请佛转法轮时，诸梵天王头面礼佛绕百千匝，即以天花而散佛相，所散之花如虽微散，并以供养佛菩提树，花供养以各以宫殿奉上彼佛而作是言：唯见哀悯饶益我等所献宫殿，愿谁纳受。以时诸梵天王即于佛前一心同声以偈颂曰：世尊甚难见，破诸烦恼者过百三十劫，今乃得一见。诸饥渴众生以法语充满，色所未曾睹，无量智慧者如幽昙拨花，今日乃直遇我等诸宫殿，蒙光故严色。世尊大慈悯，唯愿谁纳受。以时诸梵天王偈赞佛已，各作是言：唯愿世尊转于法轮，令一切世间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皆获安忍而得道脱。是诸梵天王一心同声以偈颂曰：唯愿天人尊转无上法轮，激于大法鼓而吹大法锣，普语大法语到无量众生，我等咸归请，当演心远音。以时大通智胜如来默然许之，西南方乃至下方亦复如是。以时上方五百万亿国土，诸大梵王皆悉自睹，所指宫殿光明威耀，色所未有，欢喜踊跃，生希有心，即觉相畏，共以此事以何因缘，我等宫殿有施光明。是彼众中有一大梵天王，名曰施气，为诸梵众而说偈言：今以何因缘，我等诸宫殿威德光明耀，严色未曾有，如是之妙相，色所未闻见，为大德天生，为佛出世间。以时五百万亿诸梵天王与宫殿区各以衣戒盛诸天花，共畏下方推寻是相，见大通智胜如来处于道场菩提树下，坐狮子座，诸天龙王乾达婆紧那罗摩喉罗伽人非人等恭敬围绕，及见十六王子 请佛转法轮，是诸凡天王头面礼佛，绕百千集，即以天花而散佛相，所散之花如须弥山，并以供养佛菩提树，花供养已，各以供殿奉上彼佛，而作是言：唯见哀悯，饶益我等所献供殿，愿谁立受？是诸凡天王即于佛前一心同声，以偈颂曰：善哉见诸佛，救世之圣尊，能于三界狱免出诸众生，普治天人尊，哀悯群盟类，能开金路门，广度于一切，于色无量劫空过无有佛。世尊未出时，十方常暗冥，三恶道增长，阿修罗亦胜，诸天众减少，死多堕恶道，不从佛闻法，常行不善事，色力及智慧施等皆减少，罪业因缘故失落及落想，住于邪见法，不识善而则不蒙佛所化，常堕于恶道。佛为世间眼，久远时乃出，哀悯诸众生，故现于世间，超出成正觉。我等甚恩庆，及如一切众喜叹未曾有。我等诸宫殿蒙光故严色，今以奉世尊为谁哀立受？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以是五百万亿诸凡天王偈赞佛耳，各白佛言：唯愿世尊转于法轮，多所安忍，多所度脱。是诸凡天王而说偈言：世尊转法轮，激金路法鼓，度苦恼众生，开示涅盘道，唯愿受我请，以大微妙音哀悯而敷衍无量劫集法。以是大通智胜如来，受十方诸凡天王及十六王子请，即是三转十二行法轮，若沙门、婆罗门、若天、魔、凡及如世间所不能转，为是苦，是苦集，是苦灭，是苦灭道，及广说十二因缘法，无名缘行，行缘色，色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足，足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，忧悲苦恼。无名灭则行灭，行灭则色灭，色灭则名色灭，名色灭则六入灭，六入灭则足灭，足灭则受灭，受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。佛于天人大众之中说是法时，六百万亿罗由他人已不受一切法故，而于诸漏心得解脱，皆得心妙禅定，三明六通具八解脱。第二、第三、第四说法时，千万亿恒河沙罗由他等众生亦已不受一切法故，而于诸漏心得解脱。从是以后，诸声闻众无量无边，不可清数。以是十六王子皆以童子出家，而为沙弥，诸根通利，智慧明了，已曾供养百千万亿诸佛，净修梵行， 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驱白佛言：世尊，是诸无量千万亿大德声闻，皆已成就。世尊，亦当为我等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我等闻已，皆共修学。世尊，我等自愿如来之见，心心所念，佛自正知，已是转轮圣王所障众中八万亿人见十六王子出家，亦求出家，王即听许，已是彼佛受沙弥请过二万劫矣，乃于四众之中说是大圣经，名妙法莲花，教菩萨法，佛所护念，说是经已，十六沙弥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，皆共受持，奉众通利，说是经时，十六菩萨沙弥皆悉信受，声闻众中亦有信解，其余众生千万亿种皆生疑惑。佛说是经于八千劫未曾休废，说是经已，即入净室，住于禅定八万四千劫，是时十六菩萨沙弥知佛入室，即言禅定，觉声法座，亦于八万四千劫为四部众讲说分别妙法花经，一一皆度六百万亿罗由他恒河沙等众生，是教利起，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大通智性佛过八万四千劫矣。从三昧起，往毅发座，安详而坐，普告大众：是十六菩萨沙弥甚为稀有，诸根通利，智慧明了，已曾供养无量千万亿数诸佛，于诸佛所常修梵行，受持佛智，开示众生，令入其中，汝等皆当索索亲近而供养之，所以者何？若声闻辟支佛及诸菩萨能信是十六菩萨所说经法，受持不毁者，是人皆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如来之慧，佛告诸比丘：是十六菩萨常拗说是妙法莲花经，一一菩萨所化六百万亿罗由他恒河沙等众生，世世所生与菩萨区，从其闻法，悉皆信解，以此因缘得值四万亿诸佛世尊，于今不尽。诸比丘，我今语语比佛弟子十六沙弥，今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十方国土现在说法，有无量百千万亿菩萨声闻，以为眷属。其二沙弥东方作佛，一名阿初，在欢喜国；二名须弥顶，东南方二佛，一名狮子音，二名狮子上南方二佛，一名虚空住，二名常灭西南方二佛，一名帝上，二名梵上西方二佛，一名阿弥陀，二名度一切世间苦恼西北方二佛，一名多摩罗拔旃檀香神通，二名须弥上北方二佛，一名云自在，二名云自在王东北方佛，名坏一切世间部位。第十六，我释迦牟尼佛于娑婆国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诸比丘，我等为沙弥时， 各国教化无量百千万亿恒河沙等众生，从我闻法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此诸众生于今有住声闻地者，我常教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诸人等应以是法渐入佛道，所以者何？如来智慧难信难解，以是所化无量恒河沙等众生者，汝等诸比丘及我灭道后，未来世中声闻弟子是也。我灭道后，复有弟子不闻是经，不知不觉菩萨所行，至于所得功德，生灭道想，当入涅盘。我于如国作佛，更有二名，是人虽生灭道之想，入于涅盘，而于彼土求佛智慧，得闻是经，为以佛性而得灭道，更无余性，随诸如来方便说法。诸比丘，若如来自知涅盘时到，众又清净，信解坚固，了达空法，深入禅定，便集诸菩萨及声闻众，为说是经。世间无有二性而得灭道，唯一佛性得灭道矣。比丘当知，如来方便深入众生之性，知其智拗小法，心着五欲，为是等故，说于涅盘。是人若闻，则便信受。譬如五百由旬，险难恶道，旷绝无人，部位之处，若有多众欲过此道，至真宝处，有一道师聪慧明达，善知险道通塞之相，障道众人欲过此难，所障人众中路懈退，百道师言：我等疲极而复部位，不能复进，前路犹远，今欲退还。道师多诸方便而作是念：此等可闻，云何舍大珍宝而欲退还？作是念已，以方便力于险道中过三百由旬，化作一城，告众人言：汝等勿步，莫得退还。今此大城，可于中止随意所作，若入是城，快得安忍；若能前至宝所，亦可得去。是时疲极之众，心大欢喜，叹未曾有。我等今者免思恶道，快得安忍。于是众人前入化城，生以道想，生安忍想。以是道师知此人众既得止息，无复疲倦，即灭化城，与众人言：汝等去来宝处在近，向者大成，我所化作为止息矣。诸比丘如来亦复如是，今为汝等作大道师，知诸生死烦恼恶道，险难长远，应去应度。若众生但闻一佛性者，则不欲见佛，不欲亲近，便作是念：佛道长远，久受勤苦，乃可得成。佛知是心，协约下劣，以方便力而于中道为止息故，说意涅盘。若众生住于异地，如来以是即便为说：汝等所作未办，汝所住地近于佛位，当观察筹量所得涅盘，非真实也。但是如来方便之力，于一佛性分别说三， 如彼导师为子释故，化作大乘，既知释已，而告之言：宝处在近，此乘非实，我化作矣。以是世尊欲从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大通智胜佛，十劫坐道场，佛法不现前，不得成佛道。诸天神龙王、阿修罗众等，常与于天花，以供养彼佛。诸天击天鼓，并作众伎乐，香风吹毁花，更与身好者，过十小劫矣，乃得成佛道。诸天及世人，心皆怀踊跃，彼佛十六子，皆与其眷属，千万亿围绕，俱行至佛所，头面礼佛足，而请转法轮，圣师子法语，充我及一切。世尊甚难直，久远时一现，为觉悟群生，震动于一切东方诸世界五百万亿国，凡宫殿光耀，色所未曾有。诸凡见此相，寻来至佛所，散花以供养，并奉上宫殿，请佛转法轮，以偈而赞叹。佛之时未至，受请默然坐。三方及四围，上下亦伏矣。散花奉宫殿，请佛转法轮。世尊甚难直，愿以本慈悲广开金露门，转无上法轮。无量为世尊受彼众人请，为宣种种法，四谛十二缘，无名至老死，皆从生缘有。如是众过患，汝等应当知。宣唱事法时，六百万亿该得尽诸苦济，皆成阿罗汉。第二说法时，千万行沙众于诸法不受，亦得阿罗汉。从事后得道，其数无有量，万亿劫算数，不能得其边。是十六王子出家作沙弥，皆共请彼佛演说大乘法，我等及迎从，皆当成佛道。愿得如世尊慧眼第一正，佛之童子心，宿世之所行，以无量因缘，种种诸譬喻，说六波罗蜜及诸神通事，分别真实法，菩萨所行道，说是《法华经》，如恒河沙偈，彼佛说经已，静室入禅定，一心一处坐，八万四千劫，是诸沙弥等，知佛禅未出，为无量亿众说佛无上位，各国坐法座，说是大乘经，于佛现席后宣扬坐法化，一一沙弥等所度诸众生有六百万亿恒河沙等众，彼佛灭道后，是诸闻法者在在诸佛土，常与施俱生，是十六沙弥具足行佛道，今现在十方各得成正觉，以是闻法者各在诸佛所，其有住声闻渐教以佛道，我在十六数曾亦为语说，是故以方便引语催佛位，以是本因缘，今说《法华经》，令汝入佛道。慎勿怀经句，譬如险恶道，回绝多毒兽，又复无水草，人所布位处，无数千万众，欲过此险道， 其路甚旷远，经五百由巡，时有一道师，强识有智慧，明了心决定，在险济众难，众人皆疲倦，而百道师言：我等今顿佛，于此欲退还。道师作是念：此辈甚可敏，如何欲退还而失大珍宝？寻时思方便，当切神通力，化作大成国，庄严诸舍宅，周集有园林，渠流及浴池，重门高楼阁，男女皆充满，即作是化已，为众言物具，汝等入此城，各可随所拗。诸人既入城，心皆大欢喜，皆生安忍想，智慧已得道，道师知识已，集众而高言：汝等当前进，此事化成矣。我见汝疲极，中路欲退还，故以方便力权化作此城。汝今勤清进，当共至宝所，我亦复如是，为一切导师见诸求道者，中路而懈废，不能渡生死，烦恼诸险道，故以方便力为释说涅槃，言汝等苦灭所作皆已办，既知道涅槃，皆得阿罗汉，以乃集大众为说真实法。诸佛方便力分别说三性，唯有一佛性，悉处故说义，今为汝说实，汝所得非灭，为佛一切智，当发大精进，汝证一切智，十力等佛法，具三十二相，乃是真实灭。诸佛之导师为释说涅槃，既知是释已，引入于佛位。妙法莲花经卷第三。三根普润，弟子蒙恩，化成虚切莫为真，再观自性因，十六王孙，八面净金身。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，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，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。